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上书房里，寒夜批阅奏折的手一顿，一滴浓墨落在奏折上，晕开糊涂的一笔，他却丝毫不觉。 他们半个月前就离开泰山了。 是殿下，那边的暗卫传来消息，说是半个月前摄政王带着洛相爷上泰山求医，竞选国师和帝家主束手无策，国师耗费了10年公元，勉强为洛相爷续了3个月命。此后摄政王和洛相爷就留在泰山休养。前几日暗卫再入国寺探访，才发现摄政王和洛相爷早就不在寺内了。殿下，泰山毕竟是国寺，摄政王身边又一直跟着帝家的侍卫，咱们的暗卫只敢在寺外守候。 无需请罪，有国师和帝家主在，大内的暗卫一入泰山，只怕就露了行迹。你们本就是保护，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们。 是是，咱们的暗卫久不见摄政王和洛相爷出寺，按耐不住入寺探访，寺里的小沙弥拦下了他们，说摄政王带着洛相爷早已离寺，让他们也不必日日在山上守着，早些离去便是。 紫渊身边可带了侍卫？ 那小沙弥说，摄政王和洛相爷走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叫心雨的丫鬟，一个侍卫也没带。殿下，可要暗卫继续去寻摄政王？ 不必了，他既然悄悄下山，怕是也不愿再有人跟着。御令各郡府好生管着辖内，别让江湖盗匪肆意妄为，扰了百姓。 是殿下。还有？ 还有何事？ 殿下，礼部那边一直在准备您登基和国婚的事儿呢，昨日宫尚书又来问了。 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大晋朝堂已稳，韩业无需再屈居于一王之位。朝臣们早些时候多番上书叩请他即位，是以冬至之时，韩业便在朝上定下了他登基和国婚的日子，恰好都在下个月。韩业登基，事关国祚，定是延期不得。可摄政王突然代天巡视西北，没了皇后，这国婚可如何是好？礼部尚书公记者摸不清这一皇一后到底是什么打算，又不敢提着脑袋来问韩业，只得在吉利那儿打听消息。 告诉公记者，故登基之日不改，即位之后国婚延迟。 是殿下。这延迟的时间？ 国婚非寻常人家嫁娶，皇帝登基后充盈后宫乃必为之事，朝堂上下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虽说摄政王权势通天，但天子的后宫总不能只有一人。退一万步，皇后之位就算暂悬，四妃总要立一立吧，要不偌大个后宫谁来管？韩业正当盛年，后宫无人，岂不是笑话？帝子元在京城时尚可压制这些勋贵，他一离京，又正值韩业登基的微妙时候，蠢蠢欲动的世家们便多了起来。吉利作为御前大内总管，虽说曾服侍帝子元3年，可如今韩业回来了，在朝臣眼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吉利自然是归在皇权这边的，是以近来向他打听口风的人便有些络绎不绝。韩业看了吉利一眼，眼神有些玩味儿。吉利被他这么一瞧，腿便软了，连忙跪下道：“ 殿下，奴才可没有二心，那些侯爷大臣们想着法子从我这套问摄政王的归期，都被奴才给搪塞了，奴才也是担心。” 后宫之事故自有主张，才安稳几年，这些人的心思便大了起来。 从龙之功，皇权更迭的争夺是代代皇朝都无可避免的事儿。韩业如今万民归心，和帝子元又是龙凤眷侣，可有些士族和勋贵看得更远，自是要为后一辈打算。 起来吧， 替孤你照。 寒夜略一沉吟，重新拿起了玉笔，眼底露出一抹深思。 紫渊归期不定，不敲打敲打这些勋规，难以在登基后堵住这悠悠众口。 吉利连忙爬起来为寒夜磨墨，寒夜笔尖微动，一应朝臣的升降外遣内调便落在了圣旨上。吉利瞅见圣旨上的安排，心中感叹， 殿下为了摄政王不受朝臣口诛笔伐，可谓事事尽全了。 待寒夜落笔时已是三更，连一旁候着的吉利亦觉得有些难熬。他瞧着寒夜没带倦色，正欲开口劝他回宫休息，寒夜却起身朝窗边走去。夜深人静，更声传来，偌大的皇宫安静异常。寒夜独立窗边，那背影瞧上去说不出的孤寂。吉利心底暗暗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 也不知道殿下和摄政王前辈子是遭了什么冤孽，这辈子的姻缘竟如此艰难。 风拂过，仿若低吟。寒夜望着帝子元当初离京远走的方向，眼深如墨。他做好了一切帝子元回来的准备，却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归期。君县城自被大境收复后，守城的责任便落在了施正言身上。城内再度恢复了宁静，但城池的修复远非一日之功。施正言领军北伐的这一年里，军玄一直请军家财力修建城池，相助城内无家可归的百姓们重新安居乐业。秦景当年带来的背叛阴影也在君家的一日日努力下渐渐消弭，如今君县城百姓们待君子楼早已恢复了曾经的善意。在君玄的不懈努力下，君家在西北的百年善名总算得以挽回。君家家大业大，君玄又贤明远扬，北秦归顺后上军府提亲的人络绎不绝，君玄接让老管家礼貌地回绝了。回绝之言尤为恳切，道君玄早已受父命婚配，婚配之人虽叛国叛家，一身罪责无可饶恕，但他亦已亡于战乱，人虽死婚约在，他此生亦无意再婚配他人。至于君家家业，日后自会从旁之中挑选出子嗣来继承。这番言辞自君家流出后，西北士族莫不感慨君家小姐跌宕的命运和性子的刚烈，再无人提起入君家提亲之事。又是半月，西北君县城君子楼。 不愧是西北第一楼，果然是好茶。 君子楼二楼窗边的黄金位置坐着一桌客人，俊俏的江南公子，英武非凡的士族小姐，旁边还立着个娇娇俏俏的小丫鬟。此时品着茶啧啧称赞的便是那瞧上去有些孱弱清瘦的公子。君玄走上二楼之时，听到的便是洛明熙络绎不绝的称赞， 入口性苦，回味却微甘，确实值得我们走这一走。 偏远小城，当不得公子如此夸赞。 君玄笑道，利落地走到两人身旁，朝帝子元颔了颔手，才朝洛明熙看去。他眯着眼打量了洛明熙一番后才坐下，很是有些感慨道， 想不到洛公子竟是如此风流不羁的人物。 他和洛明熙一居西北，一居晋南，十多年间书信往返，共谋大业，辅佐帝子元，今日却是两人头一次相见。 得见君家主，洛某更是无憾了。大漠风光，西北人情，在我看来都不及家主这一杯温茶的情谊。 洛明熙举起茶杯朝君玄抬了抬， 眼底亦是老友的神交与感慨。君玄端杯相碰，两人以茶代酒，皆饮尽杯中之物，随之相视大笑。才不过一会儿，两人就一口一个阿玄，一口一个明熙的换上了。弟子园在一旁瞧得有趣，连连摇头。眼见天色已晚，他打断了这对难兄难妹的叙旧，朝君玄问道：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？ 都准备妥当了。这是君县城和漠北十八郡的通关文书，拿着这个，哪座城的守卫都不敢拦你们。 漠北十八郡是北秦归顺后划分的十八城郡，这些地方曾经被北秦执政多年，如今由大晋管辖，为防原北秦子民暴乱，两国百姓出入这十八郡都需要官府开出的验明身份的文书才行。弟子园不能以摄政王的身份行走西北，便让君玄为他们三人准备了出入漠北各郡的文书，以行方便。弟子园接过文书的。 好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明熙，我们走吧。 都这个时辰了，也不休息一晚再走。我和明熙相见恨晚，要聊上个三天三夜才够呢。明熙，你说是不是？ 是啊，子园，这么着急做什么？这君子楼我还是头一次来，多待几日也无妨。 若不是你们聊到停不下来，我们哪里会耽误到这个时辰啊？我们要在五日内赶到淮城，时间耽误不得。心雨，服侍你家公子上马车，他要是不肯走，你就给我把他抱下去，我赦你无罪。 是，小姐。 这连月奔波，心雨早就备了主，对弟子园的话唯命是从。弟子园话音刚落，他便走上前，一副要把骆明熙抱下楼的做派。骆明熙吓了一跳，连忙从椅子上弹起来，风一般地朝楼下走去，临下楼了还不忘朝君玄招招手。 阿玄，下次再来君子楼，你可得给我备上几坛好酒，咱们可要秉烛夜谈啊。 好，保管是咱们西北最醇厚的好酒。 君玄大笑，见心雨追着骆明熙跑下楼后，脸上才露出一抹伤感。 他真的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，连竞选大师和家主也没有办法。 一个月前，弟子园带着骆明熙从泰山下来后，便一直微服民间，除了游山玩水，便是御令地家各部到处寻找一个叫灵照的小道士。这小道士曾是北秦国师敬善的徒弟，长居北秦皇城。北秦归降后，他便离开皇城游历山水去了。天下之大，要寻一个刻意隐藏身份的人何其之难。君玄动用君家所有暗线，也不过才查到他曾经出现在北秦大公主莫霜的蜀城淮城。弟子园应了一声，眼底的玉色亦是沉重。他平时在骆明熙面前不显，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灵照遍寻不到，他又如何不忧心如焚？见弟子园就要下楼，君玄望了楼下已经上了马车的主仆二人一眼，突然开口： 子园，再过五日便是宣王殿下的登基大典，你若是现在回去。 寒夜早已昭告四海，五日后登基称帝，为大晋国君。 我知道，他为帝，万民归心，是我大晋之福，我也能安心了。阿玄，淮城路远，明熙身子不济，我要走了。 他朝君玄笑了笑，转身下楼，步履坚定，神情间没有丝毫迟疑。君玄却从弟子园那一转身的脸上，瞧见了一闪而逝的歉疚和遗憾。那是为了五日后即将称帝的那个人留下的。君玄立在窗边，看着弟子园走上马车，布帘放下，遮住了里面所有的光景。马车轻动，如来时一般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去往塞北十八郡的官道上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望了京城一眼， 无奈地摇摇头。 获取皇城里的帝王，这一生最大的荣耀与希冀，是他登基之时身边伴着的，是此生挚爱。可惜造化弄人，这场盛世虽荣耀贵极，却注定是遗憾收场。 五日后，大晋宣王韩业在帝都上告于天，即位登基，号宣宇帝。宣宇元年起。也是同一日，漠北淮城郊外的竹林小坊里，弟子园看着满天焰火，遥望新帝登基的盛景。他身后，竹林里几株长丝花静静摇曳，散着幽蓝的光泽，仿若迎接一个等待许久的主人。长丝虽摆，原意遗憾，可惜这方竹林却积灰已久，灵照不曾回来过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